也是这个人阴阳两虚，所以半夜脚抽筋。那张仲景就说："我们先用甘草干姜汤把它养补回来，再用芍药甘草汤把它阴补回来。"所以立下了一个顺序啊，让它变成说，人如果阴阳两虚的时候，这种情况是先补阳再补阴这样的一个逻辑。那至于说后面的阳淡症哦，就是这个人他感冒到后来，整个人烧干掉了。所以就用地黄半夏牡蛎壳酸枣仁来治疗这个感冒发烧，就是这个人哈，他可能还是照六经传遍，在那边传着传着，但是这个人居然在感冒走的还不怎么样的时候，人就烧干掉了，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救他的烧干这件事。但是这个状况，首先是《宋本伤寒论》写的是不一样的内容，另外就是宋本的羊蛋汤也是别的汤，然后。并且是我们今天的人感冒不太会出现这个状况，所以就如果说出现这状况也是算到温病去，就是他因为温病才会说什么又湿又热又发炎，然后感冒还没有走到最后人已经烧干掉了这样的故事情节。所以这整个羊蛋汤你要搞得好的话，你就是变成说有一天你可能要去再重新去上一个叫做温病调变的课，那本书我很懒得教，因为温病调变看起来它的书写方法跟张仲景一模一样，可是温病调变跟伤寒论比是在一个事情上是不能比的，就是张仲景的辨证点是如果合乎这个辨证点就一定会很有效，至少90%会很有效，但是温病调变的辨证点是就是说有可能是这样而已，就它有可能别的情况不是这样，就它的那个情报节点的精度不如张仲景，所以你怎么让他学习医理？然后他的学习医理，他的医理又很奇怪，像什么阴虚啦，你陈其昌加一点什么当归、地黄，这个是 OK 的。但是说什么大便不通，我要加海参，因为海参在海里面爬爬爬，所以大便会爬出来。这个你相信吗？就是，所以读起来有点难过。就是对我来讲，温病调变的那个感觉哦。比较像是我对于性生活的一种感觉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张仲景是一个女人脑，那一般的医理是一个男人脑。那温病调变的可怕是哦，他写作方法好像张仲景，他学张仲景写故事，就这个病人哪里热，那里寒，哪里痛，所以你就开这个汤。他的故事叙述是在假扮张仲景的女人脑。可是这个温病调变的作者，我没有说他的方不能用哦，很多好方啊，不是在否定这个方的实用性，我是在说我读书的痛苦度。可是呢，他的这个假扮女人脑的这个东西啊，他的故事情节却透露出一个，你们大陆人说有猫腻，这样讲是对的吗？就是有老鼠味，就是他好像是先在脑中设想出一个医理，然后再去假设，如果是我的医理是对的话，他的故事情节应该是怎么样？所以他可能不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情，就张仲景的书里面的东西都是真的发生，张仲景真的这样医。可是呢，温病调变就是一个男人脑在构筑医理的时候，他为了完满他的医理，就自我满足他的医理，要空他的医理有一部分是空想科学，但是他会顺着他的医理去编出那个故事，因为张仲景的书写法已经在那里了，所以这个人哪里热哪里寒就开什么药。但是这个不见得是真的临床上的真实，所以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看起来是很可爱的女生，结果好不容易勾到她了，掀开裙子发现下面还有个性器官啊，是男性性器官，就是伪娘啊，就温病调变读起来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摸了半天发现是阴阳人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性生活的怪怪的那种恶心感，就是在读那个书的时候一直会让我有点反酸，所以这个书我就觉得让给别的老师去搞吧，我搞不了，就是生理上没有办法，所以就啊，先这样啊。那不好意思，时间让给郭秘书啊。那耿兄可以先关机。哎，你还要问啊？啊，7:83怎么样？哪一条啊？我看漏哪里啊？7:83那个也是宋本没有的条，那也是说这个人火逆，然后烧干，用这方法救他的这个血虚。哦，那这也是救血虚，就是血受到热烧坏了，气血乱走，而且血又干，又热又干的状态，用这个方来治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有些没有加的条，其实也是平常没有在用了。好，那 OK， 说明书给你。